一第六章咧就好快嘅，唔係咁難明，就可以三兩個字講完啦。Iris 同你讀讀好嗎？第六章由一讀到去，到去第十節啦。 凡富厄為奴隸的應認為自己的主人堪受各種尊敬，以免人 說 說奴隸若是有信教的主人，也不可因他們的是弟兄便加以輕視，凡要如法服侍他們，因為得服侍智慧的信徒是可愛的弟兄，你們要留意。若有人講義端道理，不順從我們的那合乎尊敬的教訓，他必要妄自尊大，一無所知，還有辯論和人，由此而生出嫉妒，爭吵謾罵，惡意的猜疑，以及心思敗壞和喪失真理。他們要為敬尊敬是獲利之源，的確尊敬是一個獲利的富源，但應有知足的心，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也不能帶走什麼，只要當知足。至於那些想望自負的人，他陷於都背離有害的慾望中，這慾望叫人沉溺敗壞和滅亡中，因為貪愛錢財。有些人曾因貪求錢財而溺，使自己受了許多。 這裡呢，講第一節接到第二節，一二節是講緊奴隸和主人的關係，跟住咧就講緊第三節至到第十節咧，就講關於論異端邪說的危險。咁我哋首先睇第一、第二節嗰度啦，奴隸同主人的關係。咁喺保羅或者我哋喺教會，我哋當時時嘅教會咧，個採取嘅立場係點樣？但係記唔記得大家讀過布乃色羅嗰個書信啊？嗱，阿色羅 弗勒曼， 冇幾耐嘅啫喎。 阿色連喺度， 你做咩？ 係啊。 嗰個奴隸走咗，逃走咗，都去咗布乃色羅，去咗保羅嗰度，輾轉咗去到羅馬喺監獄度受咗洗。咁保羅咧就寫翻封信，翻翻去叫佢好好接受翻佢，唔好殺佢啦，唔好虐待佢啦。咁叫弗勒曼咧係收留翻佢，係嘛？咁呢個係我哋睇到保羅咧當時時睇奴隸嘅關係。咁喺呢度咧，保羅都再重新繼續翻佢嗰個思想。咁但係咧，喺弗勒曼書裏邊所講咧，就是叫個主人咧去重新接受翻一個已經犯咗罪逃離咗個奴隸，要好好接受佢。咁呢度嚟講，喺第六章一二節講咧，就講緊保羅咧裏面咧都做緊奴隸嘅人咧點去對主人。咁因為當時時嘅社會環境嗰個背景就係奴隸就係好普遍嘅，係嘛？喺羅馬希臘啊嘅時期，當時就即係奴隸係財產嘅一部分，冇地位。咁但係喺當呢個奴隸成為領咗洗歸依咗之後咧，咁如果個主人亦都係歸依咗耶穌基督嘅時候，咁個身份個地位咧就會點啊？大家喺主內就係兄弟姊妹，係平等。咁好可能咧，就當時時有咁嘅情形發生，就係一啲奴隸咧，我同你一樣喎，咁可能就係做咗一啲反當時時社會嘅嘢。 咁其社會所能夠接受，當然接受就奴主人始終都係主人，奴隸就始終都係奴隸。當時時嗰個社會就咁，咁一時間變咗，大家係平起平坐嘅時候咧，咁會可能會有啲咁嘅衝突嘅事件發生。咁保禄所勸勉嘅就話：雖然大家都係主內兄弟姊妹，但係你服侍嘅個主人咧，因為佢保禄，我哋將我哋個信仰相信就係每一個人係天主所創造，而係每一個人有咗人嘅職份。雖然佢係生出嚟，佢嘅職份可能係奴隸，做服侍嗰、那個嗰、那個，而佢嘅職份係做主人，係被服侍嘅咁，但係喺採取個態度，雖然話，譬如我同我太太嘅關係，我翻屋企，我老婆裝飯俾我食，咁好似佢服侍我，但如果我用我應份嘅，佢係奴隸嘅，咁嗰個關係好唔同喎，係嘛？但係佢嘅職份，因為我喺出面做緊嘢，翻嚟佢喺屋企煮飯，裝飯俾我食。如果佢用裝飯俾我食嘅時候，他用那個心態不是說、我當服侍主人的心態，而是只一個是互相關心、互相關愛，亦都是互相尊重那個那個心態、那個環境去進行的時候，那個環境是不同的。但雖然都是做同一樣東西，好像是服侍一個被服侍，但如果用這個這樣的態度去相處的時候呢，不會有衝突，因為大家會盡了自己的職責。因為我在屋企，我就做屋企的事，他在外面，他做外面的事，而是回來呢，是大家因為互相的愛慕或者互相的關愛，而是做了這樣的好像服侍被服侍的事呢，我也不會當作我自己的主人，他也不會當作自己的老闆。那保禄所勸勉的就是這一件，用這個這樣的態度去告訴奴隸，你雖然是領了洗，接受了耶穌基督，你的身份是不同了，在天主面前，但是 你都要盡回你自己應做的本分，主人和奴隸大家有不同的職責去做不同的事，但主人也都不好像以前那樣去當他真是牛啊畜生那樣去看待，而他奴隸和主人的關係呢就開始變，好像剛才用我用個例子，我們 兩夫婦的相處，一個對我的對外，去互相去關心照顧，咁大家明白呢一二節所保禄所帶出嘅嗰個重點。咁跟住第三節咧，佢話開始啦，就講關於耳邊邪術嘅危險。咁我哋首先睇翻少少背景，就係當時是羅馬時期，同埋喺希臘呢、這個希臘地帶呢、這個阿弗所裏邊咧。是首受希臘的文化一路的影響，當時是哲學的思想很盛行，而且呢很崇拜所謂的演講口才好的，有我們看回很多時舊時的大片，關於羅馬戰爭片，有很多人出來一路演講，一路哇吸引很多群眾。其實當時有很多職業呢，其實有一部分呢就是所謂演講家出來，好像現在譬如而家我哋現世都有啦，譬如 Bill Clinton 以前做過總統，請佢嚟，俾幾多十萬佢出嚟，lunch meeting 做一個演講，咁好多人咧係靠去演講去揾食。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亦都係靠點樣去教人去點樣去演講去能言善辯咧，去揾食，去致富。去揾食，咁呢啲所謂異端邪説嘅危險，既然有咁嘅風氣咧，喺教會裏邊，其實咧即係話喺當時時嘅環境，亦都培養一班咁嘅人咧，喺教會裏邊咧就演講好咧，講一大輪，可能係真歪理咧，講到真似層層一樣，去偏離咗啲宗徒所教導嘅。咁呢度提出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咁嘅背景咧，就好多呢啲事發生喺阿弗所呢個教會，或者係當時時嗰、那個初期嘅教會咧，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異端邪説。佢自己因為係口才好好，而係當時嘅風氣咧，啲人好崇拜一啲因為 教唔係咁普及。當你有人講到似神人，好崇拜呢啲咁嘅有口才嘅演講家，所以佢會有一班嘅追隨者。咁呢度保羅咧就提出呢班咁嘅人咧，如果唔行偏離咗正道之後咧，有咩危險？應該點樣睇？咁大家明唔明到？有個 background， 咁我哋逐段去睇下。他說若果有人講異端道理，不信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健全道理，與那合乎虔敬的教訓，他必是妄自尊大，一無所知，還有辯論和舌戰之癖的人。那這班人呢，其實保羅就說這班人，如果他們以自己為中心，用自己的道理去偏離了基督所講的道理，咁其實呢班人係咩咧？一定係妄自尊大，一無所知，即係話好似自己認識天主，其實唔認識天主，講一啲道理咧係好似似是而非。咁呢班人會造成咩嘢咧？由此咧就會生出嫉妒啊、爭吵啊、謾罵、惡意啊、猜疑啊，以及心思敗壞同埋喪失真理者嘅口角。咁變咗説話講，即係話。有呢啲咁嘅人咧，梗會有一班追隨者。你有阿 A 有一班追隨者，阿 B 又有，阿 C 又有，咁好自然就點啊？你就唔服我，我又唔服你，就產生好多妒忌啊、爭吵啊、口角。呢度講到當時嘅環境，咁繼續講啊，佢哋以為咧虔敬係獲利之源。呢度就講緊咧，就話佢哋以演說，以招納一班人咧。去的話當是以借基督的名義去賺錢，不是偏離正道，不是去、真正認識奉天主。其實在福音裡面，耶穌基督都斥責過這些。其實最明顯的就是看耶穌基督去清潔聖殿，聖殿呢做了市集，那些猶太人在門口賣一些祭品去換錢，去將羅馬的錢換回一些奉獻的金幣，在從中又作弊。那這班人其實就正正好像等於現在保羅所說的一樣，他是將利用去崇拜天主，去跟隨天主那些人去賺錢。那耶穌基督在基督裏面，在福音裏面，譬如在福音裏面講的清潔，趕走這些商人，不要在聖殿去做賣，就是正正是指出這件事。那他說借什麼？借虔敬為獲利之源。他說但保羅提出，他說的確虔敬是一個獲利的副源，但應有知足的心。那為什麼呢？虔敬是獲利之源呢？我們看回在舊約裏面，多比亞傳第四章有一節咧，就有咁嘅提出。多 第四章 幾多 節啊？ 第四章有一節。 600+，600+， 64。 個多字，第四章有一節，佢話在你上主天主前行善咧，你必能富有。呢度其實就勸勉佢個仔，當時多比亞彼得特同個仔講緊訓示點樣去生活。其實喺舊約一路帶出嚟嗰個好多，譬如訓導篇啊，好多地方都講過。如果我哋虔敬天主咧，順從天主嘅旨意去咧，我哋咧一定係。天主會照顧我們，一定會令到我們是不會失落的。 咁呢個保羅咧就係好確定，冇錯，你係我哋歸依天主，同崇拜天主，我哋一定唔會窮。窮嘅意思係唔會冇飯食，天主一定會照顧。但係咧，唔係好似呢一班人咁去利用人哋嘅虔誠咧去揾錢。好似有啲福音裏邊講，啲喺聖殿裏邊做生意啊，賣錢啊，換呢、這個奉獻嘅祭金嗰啲咁嘅猶太人。佢話：但係我哋要有應有知足嘅心，呢度喺舊約都有提噶啦，或者係我哋一路老生常談，我哋一定要有知足嘅心。佢因為咧，我冇地冇帶咩到世界上。同樣咧，亦都唔能帶走什麼。咁呢幾句其實都係出自《訓道篇》啊，第五章第十四節嗰啲地方，係講關於其實《訓道篇》就其實好似我哋中國嘅傳統嗰啲教訓，好多儒家嘅思想嗰啲教訓。我哋嚟嘅世界冇帶乜嘢，亦都冇帶咩走。咁所以咧，我哋要有食有著咧，就應當知足，唔好去咩啊？贪钱，咁后边嗰几句继续解释佢就话：至于那些想望致富人咧，佢陷于诱惑，堕入罗网，同埋许多背离有害嘅欲望里边。呢啲欲望咧，叫人沉溺于败坏同欲望之中，因为贪爱钱财乃万恶嘅根源。有些人咧，曾因贪求钱财而离弃咗信德，使自己受到许多刺心痛苦。咁呢样嘢唔使讲，大家都明啦。最明顯的例子，十二門徒裏面那個拿了十二個銀錢啊，收尾點啊？呢個喺福音裏面最明顯一個，為了錢財。咁啊，至於你啊，我未讀啊，嚟到呢度，大家仲有咩分享？其實好簡單。但要明白一少少背景，點解保羅咧有咁多講關於嗰啲異端邪説？因為當時個風氣就好興去演講，去做好多哲學，好多嘢將佢深深埋埋咧，變咗偏離咗天主耶穌基督教我哋嘅道理。咁所以保羅咧特別去提出呢樣嘢。佢班人咧其實想揾錢嘅啫，想揾食，唔係真真正正係宣揚天主嘅道理。Matthew， 我哋繼續讀埋由十一節到尾，好嗎？ 至於你，天主的人啊，你要躲避這些事，但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良善，要奮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要爭取永生。你正是為此而蒙召，並為此在許多證人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我在使萬有生活的天主前和對搬著比拉多宣過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穌前命令你，務要保守這份靈，不受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顯現，在預定的時期使人看見這現。這顯現的是那真福唯一全能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那獨享不死不滅、住於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他、看見過，也不能看見的天主，願尊崇和永遠的權威歸於他。阿門。至於今世的富人，你要勸告他們，不要心高氣傲，也不要寄望於無常的財富，唯獨寄望於那將萬物豐富地供給我們享用的天主。又要勸他們行善，在善功上致富，甘心施捨，樂意通財，為自己積蓄良好的根基，以備將來能享受真正的生命。第六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有些人自充有知识，但终于失落了信德， 原因重与灵魂同在。 咁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五节咧，就信德生活嘅真正目的。咁其实喺十一节里边，其实十一、十二节里边咧，保罗就用打仗呢一个咁嘅形容咧，去形容我哋嘅基督徒嘅生活，直至到耶稣基督嚟，其实系好贴切。即系唔好话当时帝牛德个责任咁重大。現在我們做真是平信徒，做一個基督徒，行一個基督徒，保持回基督徒那個的品格呢，這裡所提的是虔敬信德愛根堅忍良善，這麼多東西不是那麼容易。我們經常都好像被人拉走，做做一下又行兩步，可能退回三步。保罗咧，佢仍然用翻，我哋要打好呢场好仗，唔单单接佢低帽得要打呢场好仗，就是、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打呢场好仗，就系唔好俾魔鬼咧喺从中里边咧系将我哋掹走，我哋一定要打呢场好仗，去争取永生。咁系咪真系讲紧我哋个得救系我哋要争取翻嚟嘅咧？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系，因为我哋系白白去得翻嚟。咁但系点解保罗咁讲？我哋要争取呢个永生，就系话，如果我哋唔去保持翻我哋嘅恩宠，我哋白白得翻嚟嘅恩宠咧，你就会失去。咁呢个失去唔保持，失去咗呢个恩宠，我哋就冇呢个永生呢回事。咁所以我哋要打一场仗，就系要保持翻我哋嘅恩宠，唔系话因为我哋做咗咩嘢去得到呢个永生。但系我哋得到永生之后，嗰、这个恩宠之后咧，我哋要去。想盡辦法出盡力去保持翻呢樣嘢。咁佢再提醒，跟住個提醒保羅啊，帝摩太，佢話你正係為此而蒙召，並為咗喺許多人證明完宣示你那美好嘅誓言。張姐話呢度咧，唔單單只係訓練咧，仲更加點啊？推一步，你唔單單照你其他人一樣，但你仲係為咗呢樣嘢去蒙召。咁其實唔單單只帝摩太，每一個基督徒都係為咗一樣嘢，唔單單就為自己能夠得到永生嘅恩寵㗎，係要去繼續要將天主嘅耶穌基督嘅福音去再宣揚出去。唔單單只自己的保存，亦都係要為咗呢一樣嘅原因蒙，我哋為咗呢樣嘅蒙召咧，去得到嘅我哋嘅永生，得到呢個恩寵。所以我哋應該好似帝摩太一樣。咁啊，佢話我喺使萬有生活天主前同埋尋佢搬著彼得多宣誓個美好誓言嘅基督耶穌嘅傳聞嚟你。咁記唔記得？耶穌基督喺搬著彼得多面前講過咩嘢啊？就耶穌俾人拉走喺搬著彼得多面前受審審，彼得多問佢咩？你係唔係猶太嘅君王？咁 你講嘅 嘢係， 你話 係， 你話 係。我睇翻，唔單單知佢話咁學，佢話係啊，喺有冇福音其實佢講啦，係我就係，我就係、是、神，我就係為此而嚟，為此而生。呢度咧，單單呢度保羅所講嘅就係呢句，呢個就話唔好辜負咗喺耶穌基督。曾經講過嘅，佢係為此而嚟，為此啫。為咗咩啊？為咗係召喚你班，為咗係幫你班我哋呢班咁嘅罪人去赦罪之外咧，佢仲係想將天主嘅恩寵咧，去俾所有嘅人，去蒙。咁我哋有個責任就要保存呢一個蒙召嘅原因，唔單單只係用我哋去承受呢恩寵，亦都有責任。將呢個恩寵，將呢個信息去帶開佢。佢冇要面前命令你啦，冇要保守呢個訓練，唔好受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顯現，在預定嘅時期咧，使人看見者顯現，係那真福唯一全能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那獨享不死不滅、絕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過、不能看見的天主。所有形容詞咧係形容天主，冇人見過佢自有萬有各樣各樣。咁佢尊願尊崇和永遠嘅權威均於他阿門。咁呢個係讚美普通嘅我哋成日都會用到呢、這個一段好容易明啦。咁 其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要看保禄只是跟帝国德说，其实跟我们自己说，我们要打好我们这一场新的信仰的仗，不要被我们恩宠的荣耀被人拿回走，被魔鬼拿走了。虽然我们白白地得到，但是不要被荣耀被人拿回走。有什么问题啊？说就很容易了，真的做就真的受很多考验。咁呢度咧，再睇下劝十七节嗰度劝啦。有钱人啊，点啊？咁啊，只要有今世嘅富人，保罗讲好清楚，今世你而家有钱嘅，唔好懒嘅。佢要你劝佢哋唔好心高气傲，亦都唔好寄望无上嘅财富。佢唯有咧，寄望于那万将万物丰富他供给我们享用嘅天主。因為你而家的富有都是天主所預所應允的，如果唔係，可能今日富有，聽日就可能係，恆指一跌到300点啊，乜都冇啦。今日炒得好勁，升得好多，可能聽日又冇，咁唔好有。咁但係咪有錢係罪過咧？唔係，勸佢點樣咧？又要勸佢哋行善，喺善功上賜福，做多啲善事，做翻多啲。照顧弱勢的人咧，呢度先是真正的富有。那些富有咧係積物，所謂你積你個善功喺天上，好過你積善功咧，積埋啲財富咧喺現今今世。佢話樂善甘心施捨，樂意通財，為自己積蓄良好嘅根基，以便將來能享受那真正嘅生命。咁就而家我哋現世所積蓄所足有嘅咧，都係遲早會化為雲煙。但如果我哋所做為天主為耶穌基督所做嘅所積嘅財富咧，先至係真正我哋永遠可以享用。個老生常談，聽就聽得多啦，要大家去實行。咁跟住二十節嗰度咧，就再講一次啦，保禄同帝母德的關係啊，仔啊仔，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談，不要假冒知識之名的反對。咁就勸帝母德，啊，你的責任係幾咁重要？好，一定咧唔好黐埋嗰啲好似好有口才，淨係得個講，講到天花龍鳳，歪理講到真理一樣。因為通常嚟講啊。呢啲嘢咧就好聽啊，靈性吸引嘅，叫你去做好嘢啊，好辛苦啊，好似啊叫你去玩啊，去唔緊要啊，乜乜啊，啲靈性容易入嘢。佢有啲人咧自稱有這知識，但係終於失落與信德。咁即係話呢班人好似好有學問，好了知道天主嘅道理，講到似層層，但其實咧最終呢班人咧都係咁，會係。冇咗信德，冇咗信德之後，佢根本係偏離咗天主嘅道。原因從你哋用咗，呢個係足球詞好簡單。咁其實第六章咧就一個差唔多個總結，就講關於勸勉帝母德咧，佢點樣去保持翻天主佢蒙召，耶穌基督蒙召佢，或者天主所召佢嗰個責任。咁佢嘅責任，帝母德同我哋嘅責任有少少分別，就係帝母德嘅責任係當時要牧養阿弗所嘅教會。咁我哋嘅其實蒙召咧，除咗係白白得到永生天主嘅恩寵之外，其實都我哋講緊，我哋都領受埋耶穌基督嗰個三樣嗰個責任係嘛？君王、司祭、先知嘅責任，我哋必然都要。盡回我們蒙召的個責任，不要只記得有着數，我們的着數就是白白得到的恩寵去有永生，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定心，不要只是有好東西有着數就拿，要做的人不要搞我，那我們要呢，其實保禄提醒我們要打好這場仗，要去爭取永生，不是真的白白得來的，得了之後你不保存，好像那些二世祖， 老豆死咗，剩翻爸爸單產，你唔保存咧，遲早都散出。咁我哋嘅恩寵亦都一樣。如果我哋白白咁得到嘅恩寵，唔去保存翻，好容易就俾魔鬼攞翻走，我哋就冇咗呢個恩寵。啊，啲人冇咩補充啊？ 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即係嗰時你話，即係嗰時好受啲希臘文化影響咧，即係嗰時出咗好多嗰啲叫辯論家咧。嗰時你見嗰啲以前啲名畫咧，喺啲大嘅會堂裏面咧，咁咧嗰啲辯論家或者啲叫做經師啦，就揸住嘅嘢，咁大家對住一 group 一 group 人咁喺度，大家辯經嘅，即係佢點咧？即係我會相信，即係嗰啲人係好似逐逐表演咁，佢覺得佢自己嘅才能啊好叻。咁所以變咗就有一班人咧就跟隨住佢嘅好多咁嘅人跟住，咁啊變咗咧就即係佢其實佢根本係睇嗰個辯論同埋睇個人，佢哋即係覺得嗰個人，即係如果嗰個人如果個辯論變得咁叻，好多人跟住就自然會妄自比大，即係覺得自己好驕傲好叻，因為我自己個才能講到咁叻，咁你變咗就一邊好多人跟隨佢，佢哋唔知道，即係慢慢咧你又偏離咗，你會覺得自己好叻，你唔覺得原來你個才能或者你啲嘢係。歸於天主嘅，係天主俾你嘅。咁變咗咧，啲門即係追隨嗰啲人就越嚟越多，咁咧其實就會影響到呢個教會嘅運作咯。我會覺得即係當時保羅勸嗰度啲人，同埋勸埋提摩太就叫，即係其實應該係實務實幹，唔好受到呢啲咁嘅辯論家去影響到你去做嘢咯。即係唔即係要最主要就係呢樣嘢咯。 最重要就係我哋信依賴嘅係天主。不是那個人講得天花龍鳳， 就要跟隨 他。現在其實現世都有很多這個、有個教會或者某個 parish 那個神父講道很好聽，哇很多人擁他，那個神父一走就跟著他就擁他，那其實某個程度上我們都是犯了這些錯誤，就是說你跟著神父去不是不好事，而是你要分清楚你自己本身你的信仰，我們的信仰是信那個人啦，定是我們同天主耶穌基督的關係，這個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當時呢就有這些很多這些情形發生，因為初期的教會的根基，人的信仰根基不是那麼穩，還更加容易。那我們現在經過幾千年，經過教會都教父所寫了那麼多神學的思想和教訓，我們現在就很清楚明白，我們的信仰不是信人，我們是信天主，很清楚明白。但雖然這麼清楚明白了，但是都很容易去偏離，都有機會偏離，何況當時時教教的人呢。所以在這些情況，很多這些這有一大班追隨者，只不過因為他們覺得呢很有說服力，那就跟著他，跟著他呢就所以所謂的對他跟布魯書裡有阿婆羅派有什麼派什麼派，因為那個人我召收了那麼多門徒，我又威又有勢， 我是受洗的，歸你門派， 即是我不可以，即是不難理解，也都不可以怪當時那些人。所以保羅為什麼要寫這些信，就是要澄清這些東西。那我們現在借回當時保羅對那些教徒對第六德亞說的東西，給我們澄清到我們多一點、我們的信仰，我們是跟天主的關係，不是跟某一個神父某一個傳道者，某一個人，我信他，因為見到他做得不好，他又好像當年咁，講嘢，但自己又不做嘅，我都係唔信嘅。對於呢個教，真係唔係呢回事。OK， 好，唔該曬。